以拿旧电脑换新笔电。Intel 火力购物金，购买 Intel 严选触控轻薄新笔电，指定机种就送你最高3000元百货公司礼券。 详情参考 Intel 台湾脸书粉丝团哦。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二加定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6-8368，2366-8368。成品及博客来网络书店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乐啊！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五月天。 飞碟能够歌唱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 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 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8月6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辣妹， 多辣 Spice Girls。 今天8月6号有生日寿星，Eddie 于燕他说8月6号是我的生日，这是我听青春点点10年来第一次留生日留言。出社会之后，常常因为隔天要早起而无法听现场，只能听录音档。可是只要我有空收听的话，每晚这个时段一定是我最期待的。然后非常谢谢你们在空中的陪伴。八月份呢，我打算辞掉工作，寻觅下份，也就是我第四个新工作。所以呢，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找工作的过程可以顺利，然后呢，也希望爸爸的癌症化疗可以有起色，也祝福大家能够身体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能陪伴身边的人。之后呢，有空的话，我会 call in 进去跟你们聊聊天。最后，希望马克可以用欧小歪大厨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 那有什么问题呢？安安安安，怎么都没有人啊？在这边要祝雨燕你生日快乐哦，然后就是真的身体健康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就是对，身体要健康哦。对，身体要健康，生日快乐。 我想问你什么时候会出新菜色啊？ 我不知道欸，但我发现就是有些网媒讲话真的很好笑，他们词汇量好少哦。 那个 他们常会、这个、然后那非常这个非常，然后就是会重复两次三次就讲一样的 句子。可是人好像都会这样欸，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我蛮常不自觉会讲欸，然后 不是，那是词汇量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东西可以讲，你脑中你还没有想到下一步你要讲什么。 所以他可能也是很突兀起来的开直播，其实他也没有 get ready 好这样。 对对对， 但是欧小歪每次都有全力以赴的准备咯。 欧小歪每次都会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先构思说，我今天要做什么菜 surprise 大家呢，让大家觉得哇，小歪你真的好贤惠哦，想要把你娶回家。 你不要再握拳了。 如果可以，我想点播五月天的勇敢，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面对命运的挑战，谢谢。好的，八月份的寿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在我们的网志区里面你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哟。 蛮勇敢的，你会在第一份，你会在上一份工作就还没有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就先辞掉上一份吗？你会让自己有这种空窗期时间吗？ 如果我的存款有点 余裕的话， 余裕是多少？你根本就没有自己存款啊，你全部都在苏小姐手里。 你刚那个问题也很假设好不好？为什么不能用假设来假设假设呢？奇怪了， 因为这就不符现实啊。 但如果我很需要钱，我就不可能这个样子啊。可是如果我短时间内两三个月没有收入，我也觉得 OK 的话，那我可能就干吧。 那现在你两三个月 OK 吗？ 呸呸呸！ 你 OK 吗？ 鬼月的时候跟我聊这个， 我问你 OK 吗？你 OK 吗？ 现在这个状态，两三个月没工作，应该 OK 吧？ 哦， 嗯，人家门槛很低，是不是？ 不是啊，我只是想知，就是假设性，我要推到就是最远，确定一下嘛。 那你可以两三个月没有工作 吗？我好像不太行欸。 两三个月没有 pay 的工作，一个都没有。 不是啊，就是好像不会这么确定，就除非下一个真的很棒的出现，我才会把前面一个结束掉，不然就是没事，我不会就是说哦，这种我真的不行了，我就不要干了，然后停下来，然后再去找下一份。 那你感情也是这样吗？ 感情好像也是这样，这就是传说中的骑驴找马。

Yeah, 모두 아니라고 했던 길 난 아직 걸어가 그래다 받아들여 마음은 열어놨으니 힘든 건 어디 하루 이틀 일도 아니니까 괜찮아 괜찮아 100번 하면 정말 괜찮아 방법이 없어 벗어날 방법은 그저 반복하는 것뿐 하나 따라 마바사 자차가타파 더 독해져야 돼 내 미래를 위해 난 노래하고 춤추는 기계 내 모든 감정은 오로지 음악 위에만 존재해 슬프지만 사랑도 내 꿈을 채우지 못해 그저 멀리서만 바라보는 고백 고된 하루의 끝에 네가 생각날 텐데 听到这个男生呢，就是 Running Man 当中的 John Gary。Gary 是不是在下个星期要开演唱会啊？ 在哪里？在台湾还是在小 在台湾？ 在台湾。 所以就是我真的蛮好奇他的票房卖的怎么样哎、欸， 想去看吗？ 因为他当然人气很旺，可是那是因为 Running Man。但是你要说看 Running Man， 同时又有听他的歌，他又是很比较。 Hip-hop 或是比较凶的、嗯、这族群交集多吗？ 可能会有人为了 Running Man 去看他，我相信。 可是他一个人，然后他在唱歌，他不在那边搞综艺给你看、欸、 对，我相信。 好的，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很大的这一份 是 有一天深夜自己拿来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说 Aloha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们是台北的猪笼草跟猪头皮姐妹俩，听青春点点已经一两年了，其实晚上无聊或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完心情觉得特别的好，常常听到一些很微妙的故事就觉得蛮有趣的。只是由于我们姐弟俩是严重拖延病的患者，虽然一直想写信却没有动手，但最近发生同一封信居然你们回两次的事件让我们觉得太夸张了。首先呢，我是姐姐猪笼草。猪笼草离开家里读书已经五年了，我先外出读大学，现在在读硕班，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多事情要自己打点，往往自己处理， 自己摸摸。 从大学到硕班生活环境差了很多，从一开始四个室友疯疯癫癫吵吵闹闹的住在一起，常常洗完澡就会冲出来大喊说本宫出狱啦，还不出来伺候伺候， 蛮开心的，好开心哦。 或是室友就是属于那种聊天啊讲话到一半会突然自己唱起歌来的那一种， 我想伺候让我侍寝吧。 一直到现在自己一个人去读硕班已经一年了，一个人住的生活安静了好多，不过在难熬的夜里有青春点点点觉得不那么孤单，所以在这边想要特别感谢提供录音档的点友们，就是非常辛苦你们，然后有时候体力不支白天起来我边听边看论文。特别是因为外出读书，我跟弟弟猪头皮分隔两地，可是我们常常因为青春点点会有话题， 好棒， 所以呢听说马克信箱闹性慌，我们讨论了一下决定来一封有趣的信。多有趣呢，我们让猪头皮来说明吧。 Hello， 我是弟弟猪头皮，阴错阳差的情况下我还是留在家里乖乖读书，但因缘际会的情况下我也接任补习班的老师，我完全就是一个生活白痴，可是我对教书特别有热情， 很棒啊。 基本上我在高中尝到了数理科的甜头之后，我就对数学爱不释手。哦，数学这么有趣，为什么世人要误解数学呢？嗯，所以我想跟马克玛丽分享一下我对数学的爱、嗯、让你们在欢乐跟爱之间推广这个可爱的小东西 cute。 哦对， 但太多人真的很害怕，就先入为主的害怕数学。 其实我是真的很怕你们节目倒掉，像我半夜读书的小确幸就不见了，所以我连夜赶出两张考卷，一张给马克，一张给玛丽。 要算算数哦， 马克的好像比较难，因为听说你是延平一哥，超级高知识分子。我帮你们挑了比较有互动性的题目，这样你们解题的时候就不会很干，是不是很贴心啊？ 是啊，但我还是需要笔，我没有笔啊。 他说如果不记得高中的方法，其实不管你是用硬算的或是请点友们算都行，希望你们可以享受你们的考卷。以下还附上猪头皮老师紧急电话，如果你需要支援可以打给我们。 这么棒。 对啊， 还是我们是要留在现场的时候用。 真的，一个是猪头皮，猪头 上面这一个我的范围是玛丽要 call out 才会的地方。 嗯 嗯，各高中年级被当精选。 嗯 嗯，好像可以做一下哎、欸。 想做一下。 我们到底要穿越时空到过去去做，还是到未来去做？ 到未来好了。 到未来。 到未来。 好，未来的 life 的时候，我们来做这两份数学考卷。 感谢猪头皮教学团队。 我翻页我就知道我已经不会了。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非常不会几率问题。 跟你都还没有算欸，你只一看到你马上就说我不会欸。 我就以前几率就是完全不 OK 啊。 不对，你连看都没有看，那是心魔。 可是以前我都没有做对了。 以前没有做对，但是现在的你已经成长啦。 Wait and see。 嗯哼。我觉得太多人对数学的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刚刚那个样子，就是一看到就会说这个我不会，这个我没办法，就是一开始你就已经先就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你的好像比较简单啊？ 怎么可能？ 结果最后一题很适合你啊！ 你说算银行年利率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的，谢谢猪笼草跟猪头皮教学团队。혹시나잠꼬대들어도잊은채 To your dream yeah. 우리수많은비밀속에깨지않게나를데려가내게속삭이듯말해줄래너도나를좋아한다고今天在这个小时的马克信箱为你选播你听到的歌曲呢，其实是一部韩剧的原声带。这部韩剧我倒是真的没听过，叫做戏子，戏子无情， 戏子。 嗯，好的。 接下来这封信呢，是用作文稿纸写的，然后这个稿纸的第一行应该写题目的地方， 它是写很多立可带，是立可白。 对，用了很多立可白，它没有题目。守一段空两格，在书桌前盯着这张稿纸，约莫三首 Adele 歌曲的时间， 超久， 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要思索出有别于一般死板的开场白。我头发都快想白了，我仍旧缺乏创新的思考角度，召唤出巧思设计的登场方式。于是接下来我将要说的这句话，你们大概都料想到了。对，就是马克信箱时间最时尚的经典开头。嗨，马克和玛丽，我是必备英文句型。 哇哦，今天这个小时好教学哦。 对啊，好高中哦。经由朋友的介绍，开始爱上幽默感十足的你们，再加上本身患有先天性不拖延会过敏的重症。这封信呢，想当然尔成为了我身体健为了身体健康着想，我一拖就是拖两三个年头， 超久。 哎，这是真是谁就是会吸引到同样的人呢？还是世界上的拖延病真的很多？ 应该是拖延病真的很多， 拖延病的人真的很多。不晓得为什么写这封信的时候，会有一种缺乏中文语文能力表达的错觉。我猜想大概是因为这张稿纸让我回想起高三那年准备学测作文的时光。那些年我不是沈佳宜，也没有柯景腾的文笔，我只有每天背不完的八股佳句，讲义宝典还有午后雷阵雨般准时伴随我国文课落下。模拟考或是作文功课的时候呢，已经被训练成看到稿纸就反射动作的默写出八股的佳句，缺乏自身风格的句子，然后组成的这种八股文，使我们被训练成考试机器。一个被教育体制催眠的青春，被教育成同一款思维麻痹自我创意的能力。现在回首过去呢，我不禁唏嘘，我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只能透过空中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国高中生，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多读一些课外的书，无论是文学小说或是科学知识，甚至是哲学都好，只要自己真心喜欢的。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教育体制，但是你可以当你自己脑袋的主人。我不甘愿当一个安逸的人，我宁愿对所有事情充满好奇心，并且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一件事。往后再与你们分享其他琐事和浅见， 祝二位身体健康。 PS 稿纸第一行我没有写空四格的题目或标题，是因为我想表达以前都被规定作文题目，对于这封发自内心的文章我反而不知道如何下标题，因为老师永远规定好题目，却忘了教我们如何对自己的肺腑之言下标。英文必备句型笔。好，欸，话说就是以前就算写作文的时候，我很常题目也都是最后才写。 你先开始写文章，最后再写第一行啊？ 最后再写，没有再定题目。 哦， 对，譬如说假设以前那种什么， 自己定题目的机会多吗？ 欸， 我们很少。欸， 欸，大家不知道这一件事吗？ 什么？ 就是你被规定题目以后，你还是可以自己定题目啊？ 没有。欸， 这是高分关键啊，这大家不知道。假设今天的题目是勇气， 嗯， 好了， 嗯， 然后可能大部分人就是第一行就写空四格勇气，但是不是？欸，你可以自己定题目。 怎么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欸， 你们傻傻的啊。 可是从来没有人讲过。欸， 嗯，就是你还是可以写 一篇文章，因为会觉得好像会被扣分。欸， No 对，你还是一样是写勇气啊，可是那个是跟你的，你可以写一篇，假设你要写的勇气是，好，假设是被讨厌的勇气好了，嗯，对啊，你的题目就可以写成被讨厌的勇气。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件事情的？ 很早以前啊，从一开始写作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啊。 为什么？ 你写作文，你当然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啊！所有人就千篇一律的勇气。 可老师不是说今天的题目是勇气这样？ 对啊，然后你如果害怕的话，你就可以写勇气，然后冒号被讨厌的勇气， 哦， 这样你还是不会被扣到分数啊。可是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哦， 对啊， 你居然藏那么多年，现在才说。 你是跟我有竞争，你跟我有竞争关系。你 听众不是也有问过什么作文怎么写，然后或干嘛的吗？ 我以为这是基本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喂，哎，欸， 好可怜哦。 完全没有。 嗯，刚刚有要说什么？哦，说到就是现在大家不太用脑这件事情。上个礼拜六呢，就办了一场小小的听友聚会，就是动漫业的听友聚会。嗯，那去年第一次办的时候呢，办在一个超远的地方，办在中壢。 嗯。 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动漫的迷迷们，就是真的就去了中壢。 嗯， 包括我也就去了中壢。那可是那一场活动没有什么节目，就是请大家自我介绍，就这样子而已。 嗯， 那今年的动漫聚会呢，就我们办在桌游店。 嗯， 那有桌游店的话，就是我们会分组，然后就会玩桌游。然后我觉得有东西玩应该比较开心吧。 嗯，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却就是我有听到。一个国二国三的女生， 嗯， 然后她就有说我觉得去年比较好玩， 嗯， 这样子。然后我心中就是有默默就是对很大很大很大的惊这样子。嗯，就是那个女孩的个性，就我本身可能就是不是很欣赏这样的人，就是那种很贪小便宜，然后什么都要，什么都要吵，然后就是嗓门也很大的那一种。嗯，然后比如说要送东西的时候就会抢第一， 嗯， 然后会想要能够拿多一点，我就要拿多一点，然后比较不会顾虑别人，然后比较活在自己世界的那种孩子。然后在桌游店的时候呢，就蛮可怕的是，他们会把自己的手机或平板拿出来， 嗯， 玩自己的手机游戏，然后不玩桌游。 那可是大家在那个桌子， 在那个桌子上，然后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玩家，可是他就会。分心在玩手机，然后轮到他的时候，他会说：“哦，换我。”然后就随便出一个东西这样。所以当然， 桌游性不是互动性很高的吗？ 对，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态度玩的话，就当然不好玩。然后桌游又是一个， 但是不可以请他们就是先 有。最后我有，因为我还是有讲一下，我说你们先收起来吧，就好好认真玩这样子。 嗯， 对啊。可是同样，你会觉得。因为我也不是他们的谁，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要他们收起来的这个举动很像老师，嗯，或者很像爸妈，就是蛮烦的这样子。嗯，然后桌游因为很多都是需要动脑筋的，你要想你的策略， 嗯， 或者其中有玩一款游戏，其实基本上就是像我说你猜那样子。 嗯， 可是我说你猜，譬如说今天假设我知道一个题目，然后我要告诉你说，哦，就是你想要写一封 东西，然后要寄给两个字，要寄给远方的，寄给远方的人，然后你要写在一张 信纸， 对，好，答案是信纸，嗯，所以刚刚我不能讲信，然后也不能讲出纸，嗯，对，但是我可以用我其他的语言的方式去带出来，而且面对面，所以你可能看得到我一些动作这样子。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对于孩子们非常的困难。就是他们 是太尴尬吗？ 不是尴尬，是他们的想象力。就是我本来以为就是你看动画或是看漫画，你的想象力应该非常的奔驰，嗯，结果发现 no， 他们的想象力非常非常的局限。然后语文能力没有很多词汇可以使用，嗯，所以他们可能一开始，我像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经典的，有一个蛮经典的，叫做什么？哦，谜题是两个字，两个字。嗯，你爬山到山上会想要做的事， 名词吗？ 就这样，哦，他就停下来，他就觉得我讲完这句话， 你就应该 猜到，然后不会想要换其他的方式，或用其他人的思维，然后再去 认识，啊，这边应该是没有人猜得出来吧。 完全没有人猜得出来，怎么可能猜得出来？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会知道？很接近，很接近，对，类似那一种。可是 狂奔， 就让我很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呐喊啊！但就让我很惊讶，就是他们会用很短很短的一句话，嗯，就觉得我说这样，你就可以猜到了，嗯。然后没有办法换其他的思维，说哦，换其他的形容词，换其他的。 所以那当天现场很普遍的吗？ 在我那一桌里面，嗯，然后我真的是吓傻了，我就想说，哇，天啊，就是大家的语文能力很低，或者说好，也许你们真的就是会比较习惯躲在漫画后面，嗯，因为你们不善跟人家聊天沟通，所以你们不太会讲话这样子。嗯，但我最害怕其实是那种思维是。一个答案，然后我形容一句话，我就不会再用其他那个来讲了，我就不会再换其他方式讲，我就这样，嗯，就是这样而已，就停了，一句话猜不出来，你就尴尬在那边。 所以他这就放他尴尬在那边， 就放在那是计时的啊，是一个沙漏一直在滴滴滴滴，哦，对，就常常就，然后我觉得那些题目其实都很简，那些谜题都很简单，嗯，但他们就常常，譬如说。我现在我没有办法跳他们思维，他们思维有时候真的蛮天马行空的，就同样的一个谜题，然后他们可能会讲一个可以猜出任何很多，譬如说山顶上面，嗯，那刚刚那个山顶上面，譬如说爬山爬到山顶会做的事，嗯，还有很多啊，我会插旗，嗯，我会跑步，我会走路，嗯，然后大叫。然后我会看风景或者什么，就有很多可能性。可是他就觉得没有，就是这样。嗯，对， 有点意思。 对，我就觉得真的蛮恐怖。就已经被训练成大家很习惯在看那些平板，然后玩那些游戏，可是不喜欢动脑。然后 搞不好他们在推文什么时候脑筋又动得很快。 好像没有，欸，因为就是后来那一天就是在玩然后换其他游戏的时候，他们都会一直说脑子好累哦，脑子真的好累。 真的假的？ 就是因为你们平常不用啊，就脑子当然会累啊，不动脑很恐怖耶，欸， 所以你要开一个桌游版剧了吗？ 是可以啊，桌游版剧我一直都觉得可以每个月都开一次啊，如果 大 家想要玩，对啊。 間諜放送何かも即折れそうな枝の先にも君の未来が生まれてるまだ見ぬ君を切り落とさないで 哭过之后就会看见彩虹，就让可苦可乐给你希望与勇气。 感动全日本的百万平民组合可苦可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容器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富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10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Hello， 我是谢欣芷。 Let me do it， I can do it， 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어느새다가와내옆을지키고참예쁘고예쁘다해준사람난잊지못해요긴머리를스르르르남겨주며건네는그말에유난히길었던하루가다녹아내려가그거면됐어변했어위로가돼준너내게전해준만큼돌려주 听到歌曲来自于郑恩地的《在爱情面前》，这封信就是来自于爱情面前一个困扰的孩子。 我是郑恩地。 我是菲菲。之所以想写信，是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怎么了？ 我是一个女生，可是我最近好像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一个 gay，gay。 哇哦！ 说无可救药好像太夸张了。 是真的蛮痛苦的。 但我是知道他是 gay 之后，还是越来越喜欢他。这两个月，我真的是少女心爆发。我注意所有跟他上同一堂的课，然后我都观察他会坐在教室的哪里，他下课后会往哪走，然后我把他高中到现在的脸书都翻过了。 这真是无疾而终的爱情哎！ 我还上网 Google 他的名字。一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会特别注意他聊天的时候都说了什么。如果我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就点开他脸书的照片区一直滑。而且最诡异的是，他明明是 gay， 但是他跟女生说话我都还是很在意。但他跟男生说话我觉得无所谓啊。 那就是你真正的 真正的情敌其实是男生啊，所以是你的脑子里面都还是、嗯、你还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异性恋男生。 这个症状已经持续两个半月了，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只有年轻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全心全意的注意一个人呢？想问马克玛丽， 是个性， 更想问玛丽，有把 gay 掰直的经验吗？ gay 是不会回来的。 你怎么可能想要掰直？ 同志不会回来的，他们永远不回头。 欸，我觉得很怪，为什么女生会有这种想法、啊、就是想要把一个人给就是不管是掰弯还是掰正，就是会觉得哦， 应该会因为 我是特别的，因为我他会变得不一样，就是这哪女生这到底是哪来的想法、啊、 问我吗？ 对啊，你们女人， 我不觉得，我不觉得男同志可以被掰来掰去啊，他们就是弯的，就是弯的，直的就是直的，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截弯曲直，还是 什么真爱感动天？ 没有，没有，没有，你好好跟他当姐妹吧。 是不是就是看太多爱情小说跟言情小说，就看太多那种很浪漫的， oh. 就是真爱可以改变一切。爱可以克服一切。 没有啊，很多的电影里面不觉得同志就是很同志吗？同志很硬汉诶、欸、同志的个性。 同志很硬汉。 同志真的很硬汉啊，他们不会随便因为你而改变的。 Hard game。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真的相比起来，男同志跟女同志、嗯、我却会觉得女同志好像 比较容易被改 变。尤其如果你不是比较 T 的那一类型、嗯、你就是一个外表如果看不出来的话，嗯，好像真的蛮容易会有给人家比较摆荡的印象， 嗯，但我不确定这个感觉是 真的还是假的， 对，或是在什么原因下，还是因为我常常听到女同志跟我抱怨她的女友们最后还是选择了 跟男生在一起， 对，可能是这样的想法。 我很确定在比例上面，就是女同志可以接受男生的，绝对比男同志可以接受女生的来得多。 哦，我刚才很失言，想说哦，那谁碰到我都觉得恶心死了 啊！ 差点讲出他的名字。 下一封， 下一封。 这个礼拜接到了两封来自于马来西亚淑恩的信，但其中一封呢是6月20号写的，今天都8月份了， 怎么会这样？ 对啊，压好久了。他说6月4号呢，公司有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场面很大，行销业务部人手不足，所以会计部也要去帮忙。我很喜欢有凝聚力的活动，很喜欢团队合作，所以当他们说要其他同事帮忙的时候，我就马上答应了。其他部门同事呢对这件事不太踊跃，这个局面也是预料中的。这个活动呢是儿童创意填色比赛，还有一个小型的烹饪教学。填色部分呢，老板说要做大型的，大概300名5到10岁的小孩。这次活动除了我们自己是主办方，也有一些赞助。 300名小孩聚在一起吗？ 对对。 300个孩子聚在一起画画吗？ 对。也有一些赞助商来，都是儿童才艺班啊，补习班啊，目的就想要借这次的活动招生，打响名号。简单来说呢，办活动没有详细安排，活动当天一定问题很多。活动前一天呢，我和几个同事去问行销宣传部的人，有需要简单说明一下当天要分配什么工作吗？对方就只回说哦，当天会安排。天啊，这一定出事的啊。这一定出事的啊，你的人力没有事先规划好。活动现场安排小孩进场啊，点名啊，就什么各说各的方式了。赞助商工作人员也在没有商讨的情况下说了一些发言跟决定。比如说我们公司安排好小孩要分三个组，每个组100人，但突然赞助商的家长们说可以多收哦，就某些组的人数都超出来了。活动说的是小孩的创意填色啊，现场我们已经把小孩跟父母隔开，可是有很多的爸妈想办法教小孩填色，像有些小孩就拿起了蜡笔望向父母，母亲点头就可以用，摇头就换另外一个颜色。干嘛打棒球啊？ 超好笑。 看向三垒指导区，点头可以挥棒，摇、啊、头真触及这样子。怪哦，有些父母就一直在旁边碎碎念，一直说啊，那边再多涂一点，那边啊，这边颜色浅了。家长真的是给小孩很多发挥创意的地方吗？还是只是想限制小孩的创意呢？ 对啊，你们这些爸妈到底在干嘛？ 我还以为爸妈一直在改变呢。 让他好好着个色不行吗？为什么要管他着什么颜色啊？我处理完小朋友进场登记工作，就跟其他同事负责里面的内场。我不太会跟小朋友相处，有些家长看到我们都会叫我们，欸，小姐小姐，帮我女儿，快点快点啊，叫我儿子涂满整张，快点快点。我一转身跑到他们小孩旁边，就以冷冷的语气说，哦，弟弟，妈妈叫你涂满，哦，妈妈，欸，妹妹，你妈妈叫你快一点。语气很冷漠，一点也不像那些好相处的姐姐。活动结束后呢，又到另外一边帮忙烹饪。全部活动结束以后呢，快速还原整理现场收工。虽然这次活动期间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不过还是很喜欢大家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的感觉。这种感觉呢，自从我离开中学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了。平常在会计这份工作上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主要我的工作没有让我看到最后一个成品结果或是最终画面的感觉吧。不像办活动那样会有一种脑袋想的东西被实现的画面活生生在眼前，好开心啊。会计的话就每个月就交各大小报告啊，交个数字出去啊，然后其他部门的方式活动我们都不会参与，变成每个数字我都不会有感觉，也没有成就感。我的上司是有跟我说啦，大概哪些部分出来的数字会合不合理，他知道每个月每季公司打什么产品和行销。跳一下说说我的外婆吧，六月帮外婆庆生，她有六个小孩，五女一男，14个外孙，2个家孙。外婆是重男轻女的，小时候对她的印象就是她总是摆着很凶的样子对我们，不准这样，不准那样，不准不准不准动她这家的东西，不准喝汽水。我们现在都长大了，我发现外婆说的话很有道理。以前我们念书时呢，她会跟我们说用心念书啊，努力点，读到的是你自己的，不是你父母的。我们都毕业后呢，他见到我们会说努力工作，要有良好的心态。最近几年呢，他开始针对每个外孙说不一样的话。他老是对我说，你没出国去玩吗？ 吓我一跳，不然他说你没出息。 哦，哪怕我刚出国回来，他还是会觉得我没出去。还会跟我说，钱虽然要存，也要出去看看。但他跟我另外一个表妹说的，就是会说不要乱花钱。 所以外婆真的有在关心大家。 不要到处跑，钱不容易来。每次新年呢和过生日，到餐厅吃完饭，都会回外婆家聊天。小小的屋子装不下大家。以前大人们在客厅一起抱怨小孩啊，比较成绩啊，我们都躲在房间玩。现在我们长大了，大人一样在抱怨好多东西，但我们小孩就好痛苦哦，在客厅的一角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又要装不懂。以前阿姨们在抱怨小孩，外婆就说，小孩小的时候是你们教育的，小孩长大之后就轮不到你们教了，小孩长大之后是外面的人教的。他们都会听朋友的话，小时候父母没有建立好关系，长大后呢就没有管得那么多。听到这句真的觉得外婆好厉害哦。现在阿姨回来说老公外遇的事，外婆虽然总是静静的听，看着女儿们一起讨论，心酸啊，外婆也会心痛啊。我听过她叫阿姨搬回来住，阿姨就是放不下。希望阿姨们回来可以多聊一下八卦，轻松的话题，不要都只是抱怨。好的，好长的信到此结束，谢谢你淑恩。 欢迎大家多多来信我们的马克信箱，我们的马克信箱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그래 지금이다 그래 그냥 비가 와서 그래 비 오는 날이 하필은 지금이라 그래 보증금을 받고 문을 꽉 닫아 내 머릿속에 피어나는 복잡함도 모든 것들이 끝이 나길 바래 새로운 행복들을 계속 찾길 바래 내일은 뭔가 달라져 버렸으면 해 잠을 정해봐 생각들을 덜었으면 해 지소라보지 말자 애써 잡은 맘 다시 흔들리잖아 이토록 시험감 미련 때문일까 아니 생각을 말자 时代的万能主唱泰妍 Why 어색함을울리고조금씩웃어보던너스러워참을수없었지기적처럼발견한 你的爱情就像上天的礼物实力的闪电回归，泰妍 ，Why？带你远离烦闷，重新出发。 家长不再为子女升学烦恼， 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国际升学课程 有深度有广度 IGCSE IB 国际文凭双认证，直通海外一流大学， 五星级宿舍供各地学生住校学习独立，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行动力， 请洽云林维多利亚实验高中055-537-8899，国际升学请洽055-537-8899。 现在送给你耶黑白分明是我要的美耶 现在未来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整点报时过后一点钟过后还有第二个小时的马克信箱先为您送上周兴哲的这一首你好不好

星星， 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台湾爽。 别再想太多，用仁慈老实的问题，把烦恼抱到你脑后。飞天内问，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小朋友上课喽！让我来教你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分饰，什么叫技术，这就是现代最抢手的菜。不管你爱不爱，电视都在卖，网络说的听听，过自己的心心，认真的想想再做个决定，不要当个笨蛋，看那些笨蛋模仿那些笨蛋，以为只是耍，一切都是谎言，引导你买，先卖了肉体再卖了灵魂，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消费完你还要你道歉。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我听不懂，对不起我不了解，来老师教， 现代艺术 contemporary， 什么艺术 马克玛丽，我要点现代艺术。 没有问题。 我是绵羊，好久不见。 嗨。 自从会考那一次的信，听完那一集之后，我就没有每天听了。 为什么？ 然后我的英文真的很废，会考我考坏了，我上了一个跟我原本落差很大的学校，哭，而且还蛮远的，在英歌 啊，超远耶。 如果不住校，不住校的话，就是11点后不能做任何事。住校的话，11点后不能做任何事。 嗯， 如果你要坐校车，你早上5点就要起床。 嗯， 你究竟要住校，但11点后不能做任何事，还是要早上5点起床呢？ 我的话应该会选住校吧。 当然，谁要早上5点起来？ 5点太痛苦了，我觉得把生命花在通车上面，真的蛮浪费的，太浪费了啦。 但是不管是住校还是坐校车，我都不能再听青春点点点。 嗯， 马克爱你，我要当马克新娘，我是认真的。他真的这样写，你不要以为我在乱掰哦。 我相信啊，我相信他这样写。 嗯， 好啦，你再过，我想看。 马克娶我。 你是在高一嘛，对不对？你再过，应该再过一个月，你就会醒了 ，OK 的。 为什么？我是认真的。 就是过往经历嘛，就是过往经历。之前那个小赤不是也是这样吗？小赤国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他懂爱吗？他有我懂吗？他有我爱你吗？ 小赤国三的时候也这样，然后高中的时候就慢慢减低点，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没了，就已经不见了。 我是真的要当你的新娘，你为什么不专心听我说话？ 好啦，16岁以后再说。 命中人真是要在一起，听我回头当时遇见你的低头跳舞，你说放着的班级要耽误到明天的下午，为什么我的活了宝贝在这里跟别人购物， 我那么有传奇儿，你却是在一起儿， 一个人字旁再一个有没有，有没有的有要怎么念啊？ 有，确定？嗯，像我的助理就叫佑佑。 哦，是哦。 嗯， 好。小佑，他叫做小胖佑。小胖佑说，距离学测剩下半年了，感觉高中3年就要结束了。看着大家纷纷都去补习，自己都没有补，好像心里有点怕怕的。 现在也都在家里念，其实好像都蛮顺的啊，但总觉得少了什么，一直很不安，也很空虚。只是因为你跟大家做不一样的事情吧，所以你就会有点不安， 难免的。 对啊，但是又不是就是跟着大家就是对的。 嗯， 所以如果你自己念自己很顺的话，那就这样就好啦。 嗯， 你去补习，顺便就是浪费，反而更浪，你的成绩反而更差。 嗯， 现在呢，都严格禁止自己看电视，严格禁止自己玩手机。我已经换成按键式的了，不是智慧型手机哦。我把自己想看的、想做的都写在一个本子上面。明明还有半年，却已经快要记满了。人真的就是这样欸，我每次在大考前面就会一直在想说，哦，我上大学以后要干嘛干嘛干嘛，很想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就是思绪就会飞到 外太空啊， 就要花很久时间把它抓回来。啊，人都是这样啦。他说 我没有想过上大学之后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你在大考前不会一直想说你考完之后要干嘛？ 我就说过啦，我只有想到考完我要去烫头发，我没有想要更远的事情了。 做一些其他事情呢，比如说每天睡觉睡到爽，或是我要去吃大餐，就是我要去看电影，我要去逛街，我要交朋友，或者我要 没有。 大学期中期末考呢？期中期末考前， 大学 嗯， 你说联考前、啊？ 不是。大学的期中期末考、 哦、大学的考试就会想到考完要出去玩啊。 对啊、嗯、就是一样的啊、嗯、就是我考完以后，对啊，我要去干嘛我要去干嘛。他说不补习真的可以吗？会不会因为这样就输给同学们啊？ 不会啦，很多人去补习班也超费的啊，我就是一个非常浪费钱的代表，那些钱现在拿我不知道可以买多少衣服。 真的耶，好浪费。我觉得去补习班， 而且居然是把它花在买衣服上面，还不是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哦。 买衣服蛮有意义的啊。 嗯， 补习班真的因人而，有些人是真的要靠补习会有好成绩，但那也不是全部的人。 嗯， 也只是一小部分的人，然后大部分的人是因为大家都补习所以会去补习，其实根本有没有效也不知道。 嗯， 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补习的人啊。他说希望在学测的时候就可以上了，我有想要去香港念书的想法，但我妈说要申请到奖学金才可以去。哦，你考到75级应该就会有奖学金了。 嗯， 他们的宿舍超级漂亮的，而且什么都有，从健身房到 barbecue 区都有，交通又很方便，在红磡站旁边而已。也因为有学长回来分享经验，才让我想要试试看。对了，欸，他在最后要点播 哈什么歌？ 李佳薇的别来无恙。他说， 欸，我们有别来无恙吗？ 因为好久没有用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了，都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也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天天都很开心。嗯，好啦，香港大学的排名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感觉也很有竞争力。可是 我觉得竞争力很强欸。 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爱上那个地方，因为太挤了，那个地方真的好挤，我要爆炸了，比台湾人还要多，好恐怖哦。 如果有别来无恙再帮你播咯。 手摊开，没人能例外，没人能例外，冷淡宿命玩弄着大眼的灯光。 马克玛丽好，我是新马王子，我想要点一首苏打绿的歌。离开高中一年了，我以为会随着时间淡去的疑惑，没想到现在还是时不时的出现在我脑海。时间回到大概两年半前的高中生活，身在传统私校之一的我，早早就开始了有夜自习的生活，每天都要读书，读到晚上九点才能离开学校，日子过得单调又漫长。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女孩 Fiona 开始跟我越来越好。我们同班都没有补习，所以每天都留夜自习。更巧的是，诶，我们夜自习之后都是要搭捷运回家的人。发现这个巧合之后，我们就常常互等对方收东西，然后一起从教室走到捷运站。 短短的十分钟内我们无话不谈，他很爱说话，也喜欢跟我分享一些小秘密。没有任何意外，我慢慢喜欢上 Fiona 了。但其实 Fiona 已经有男朋友了，所以我也没做什么，就是默默把这份喜欢藏在心底。可是这样压抑自己超级超级超级痛苦的，尤其是她在分享她跟男友亲密时的那一种娇嗔的样子，真的让我觉得好可爱又好痛苦，感觉比喝柠檬汁不比盐酸还要酸。那个时间大概是高二下学期初吧。最神奇的是，当我在烦恼说我到底要不要跟女孩 Fiona 再继续一起走到捷运站呢， Fiona 失恋了。 哦、 原因她没有说，她 不是很棒吗？ 她就只有说嗯，不得不啦。好吧，我也不懂什么叫分手的原因是不得不。总之那段时间 Fiona 变得很失落，朋友不多的她变得更爱来找我聊天。 很棒啊。 对啊，自己喜欢的女孩跟我聊天 of course 来啊， 近水楼台就是要趁这个时候。 就这样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好。高二下学期末我们到南部避旅，全高二都会去，所以我们包下了整层旅馆，大家都会互相串门子啊，有的房间变成租游房间，有的是扑克牌房间，有的变炮房。真的吗？ 是哦，这么开心哦。 大家有各自想去的，实在是很狂狂到很夸张、啊， 高中就这么快乐？ 现在高中 我要当高中生。 现在高中避旅怎么搞的？ 我好想当高中生哦。 我很难跟你们描述当下第二晚他问我可不可以来我房间跟我聊天的时候我有多开心。我甚至还跟我好朋友开玩笑说 离开离开哦，那个 我会不会 hold 不住啊， 空一个房间给我，不好意思。 但那晚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怕冷的 Fiona 穿着短裤短袖窝在我的被子里，只露出可爱的脸跟我聊天。我坐在另一张床的床边， 为什么不躺在一起、啊、 边看电视边跟他聊，聊到半夜十二点左右我送他回房间。这是属于我人生奇幻的一晚。 好开心，好青春哦。 只聊天但是幸福无比， 受不了，我也想要这样。 同年八月份， 我也想要这样。 我邀了 Fiona 一起去看你们的脱口秀， 嗯， 很好看，很好笑。当玛丽说：“七夕做完运动后，晚上又可以做运动了。”我还转头跟她说：“真假？今天情人节哦。” Fiona 只是笑笑对我说：“对啊，可惜我没对象。”那天的每句话，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记忆犹新。Fiona 应该早就知道我喜欢她啊。为什么还要一直刺激我呢？我忘了说，他的口头禅就是西马王子我最喜欢你了。 这很棒啊，那又没有刺激你。 他这样到底要我怎么搞清楚我到底是要放下吗，还是怎么样呢？ 不是要你赶快告白啊。 背面还有，居然跳了那么多。好，为什么要一直刺激他，我们看看有没有补充的。同年九月，学测倒数三个月，我写了一封超长的生日卡片给他，并在他生日的那个周末邀他去一家气氛超好的餐厅吃饭。对，我就是想要试着告白。那是一间藏在小巷子内的咖啡厅，没什么人知道，但布置得很典雅。我记得那一晚，我有意无意跟他聊起一些跟爱情的话题，这是他最喜欢的话题之一，所以也不太奇怪。我不断地丢给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相信吸引力法则吗？他就侃侃而谈。然后我就说什么你觉得那个 B 跟 A 会不会在一起啊，他也侃侃而谈。我就说如果有一天你最好的朋友如果跟你告白你会怎么样，他还是侃侃而谈。我就说那如果我跟你告白你会答应吗？那个当下时间变得好慢好慢好慢，我慢到可以感受到我眼前所有的事物每一个移动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明显迟了几秒，这一次不再侃侃而谈。 Oh no, 哇哇不， 我和你不同。 为什么？ 他直接换话题说你怎么找到这家餐厅的？反正说什么 我不喜欢这样， 说什么我忘了，因为之后我再也没有任何的知觉跟想法。 真的哎。 后来 Fiona 时不时就会把一句话挂嘴边，怎么都没有再遇到喜欢的男生呢？ 哦， 他是不是暗示我 不要再跟他告白呢？ 嗯，有可能。 他是在委婉拒绝我吗？那为什么现在回来了？为什么口头禅要是新马王子我最喜欢你了？为什么要刺激我？现在你觉得这是刺激了吧？ 现在这是刺激了，这是刺激。 你干嘛？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但是又是，那下次你他这样一讲，你就可以问他说是朋友的喜欢吧？是朋友的喜欢吧？ 餐厅事件之后，总之呢，反正我就没有任何想告白的意思了。我就想说，好，专心准备学测。 大人说的没错，小孩谈什么恋爱？ 后来的后来，我们都毕业了，考上不同的大学。每一次看着 YouTube 上面剪好的脱口秀之科学七分钟教学，我想从影片当中找自己跟 Fiona 当时的青涩模样，但现在我都还是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样子。最近 Fiona 传讯跟我说，好想你哦，一年不见了哎。我不知道该不该赴约。 为什么不该？ 在 Fiona 那边有太多我的回忆了，我觉得有点太重，我可能没有办法再一次把它扛起来。我想跟 Fiona 说，我从你那边学到了很多，可是这一次我觉得我们还是先不要再见面吧。马克玛丽，如果是你们会想赴约吗？ 一定会的啊，一定会去看一下啊，一定要看一下的嘛，一定要看一下啊，有没有机会 看了又再次喜欢上他呢？ 再次喜欢上他，就喜欢他。 那如果他还是一样呢？我会不会永远陷入这个循环当中？ 人是会变的嘛，就是我一直在这里，我觉得 人是会变的。最可怕是他对我喜欢永远都是朋友的喜欢，这倒是从来没变过 啊，不会真的就是有一天发现就是真的蛮不错的嘛？ 除非你们是霍建华跟林心如。 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吧？ 所以他们才被誉为传奇呀、 啊。也是有可能，对啊，李大人、陈又卿、霍建华、林心如，有可能的吧？ 等一下，李大人、陈又卿不是真的吧？ 嗯啊，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恭喜家喽！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三天两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 七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玩玩玩音乐，一起唱哆瑞咪，玩玩玩英文，一起说 A B C， 玩玩玩积木。最高高要小心，玩游戏我一定得第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不管没有在，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 痴心妄想戒不掉感伤，锁进回忆的百宝箱，人总是奢望是莽撞， 是为了梦一场，离开安稳的胸膛，颠簸流浪，别笑我荒唐，梦太难舍难忘，想前往天堂，要先穿越惊涛骇浪，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让心痛到无法原谅，凭什么对爱盼望，你别用铭心刻骨吻着我，别来无恙，你别用误会和坦荡陪我为爱疯狂，你别让眼泪又发烫，我无力抵抗，用一生信仰的人该怎么遗忘，别笑我荒唐，梦太难舍难忘，想前往天堂，要先穿越惊涛骇浪，习惯用孤独用倔强砌成我的伪装，让心痛到无法原谅，凭什么对 到歌曲李佳薇的《别来无恙》，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星期六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这一封信呢，是丁还是 J 啊？很像， 反正就丁丁或 JJ。 你们好，我来救援了。上周呢，一封信念两次， 哎，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震撼弹， 就大家吓一跳， 全点友都惊呆了， 有在听马克信箱都惊呆了。是很想试试看，如果依然信件不足，你们到底还会有什么招数？但又很怕你们会把这个单元收起来，所以我还是乖乖写信了。恐惧真的是蛮有力的驱动力耶。 对啊， 人怎么会 这 么贱 啊？ 今年是我工作转换跑道的满五年了， 从学校毕业呢，就待在零售服务业，就便利商店啊、连锁超市啊，一口气待了快要10年。现在回头想想，还是觉得哦，还好当初有给自己从头开始的机会和勇气，离开服务业真是太棒了。这封信就是来说说服务业的就业陷阱，还有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从一般般的大学毕业，什么科系都没关系，只要你面试有问有答，最好呢面带微笑啊，身体健康，四肢健全，可以活动就好。当下呢填写了履历，表示你认识字啊，会读会写，没有不良记录啊，恭喜你，你就录取咯。而且还是储备干部哦。 是啊、哦、 储备店长哦。对啊，连锁超商、连锁超市应该是这样子吧。 嗯， 对啊，不论是便利店还是连锁超市都适用，就是有个大学学历，然后身体健康，这样子会看得懂字，会写字， 嗯， 就录取了。现在我不知道啊，但十年前储备干部的月薪28000，哎，现在还是差不多吧？ 一样，没有变过吧？ 28000，加上你要加上轮班、用餐、交通津贴，每个月大概会领到差不多30000块，28000到30000之间，全都依照劳基法，每年也有年终，一个月到两个月，有时候会更多，听起来不错吧？当时我也是这样想，就进去了。毕竟呢，刚从学校出来，什么也不懂，有公司肯录用，当时觉得非常的幸运。连锁企业对新人的训练还有工作说明都有自己的一套，算是完备的，很完善的，有店铺训练啊，回总公司课堂训练啊，前面的3个月半年每天都在学新东西，而且也有考试有考核，真的可以感受到公司对这些未来的要成为干部的人非常的用心。所以工作虽然很忙碌，但是不累，对未来呢充满了想象，还有信任，还有信心，觉得进公司真是太好啦。而且呢在店里和工读生的相处更是自然，因为大家的年纪都差不多，所以可以边工作啊边聊天啊，下班还可以约去唱歌啊钓虾啊。那个时候心里多了一份优越感，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正职哦，我是公司未来的干部哦，所以我每天上班就更加的开心了，和店长主任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就像是个好学生，受老师喜欢，每天我都过得如鱼得水。这就是第一年，我通过了该考的考试考核，顺利的升上了副店长。虽然说是副店长呢，但其实就是店长代理人，店长休假的时候就是店长，顾好店里啊，适时回报。总之呢，大小事有店长顶着，哦，这真的是轻松愉快的工作。 所以其实副店长是最棒的职位。 对，轻松愉快。应该说店长很可靠的话，副店长是轻松愉快的职位。接着进公司不到2年，诶，我就当上店长了啊，好景不长，这个时候竟然用好景不长啊，我当上店长了。面对大小的问题呢，都会用一种积极进取、努力表现的好态度来安然度过。甚至呢，我的店在业绩上面也是名列前茅，就这样维持了2-3年，诶，我发现停住了，然后开始倦怠了，我开始感到无聊了。 Boring， 以前不计较的地方我开始会在意了，我开始会抱怨了。譬如说每几个月就会有一个工读生，就会有工读生他们要临时请假，有时候是大夜班，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为店长 自己出来顶， 对啊，你要让那个店正常的营运下去，所以就会早班接午班，夜班接早班，这常有事情，就连做2个 shift， 连做2个班，超累耶，连干16小时， 很可怕耶。 我家的那个便利店店员，因为我现在都是因为我半夜回家的时候，就是回家就会进去逛一下， 嗯， 所以就是都会认识他们。然后有时候譬如说我早上有配音班的话， 发现他还在那边上班， 对，我就会问一下说你怎么还没下班。然后他就会说哦，就轮2个班这样。 好可怜哦， 真的超可怜的。对啊，我是已经睡一觉起床然后再出门的，然后他是一直在那里。 这应该是违反， 你说连续2班哦。 对啊， 工读生来来去去接不上的时候呢，就只好店长跟储备干部去互相支持，没日没夜，整个月呢休不到几天。 还有新来的员工事事都要交，都要打电话问，凌晨三四点也要打电话问说，欸，那个茶叶蛋到底要怎么煮哈？ 你都没有教好新人啊。 欸，三四点这真的蛮崩溃的。 嗯， 我应该要跟夜班打好关系，就是三四点要报废的时候我可以拿走。 打好关系可以拿走吗？ 可以吧，还是这个都还是要报店长的。 我觉得好像每个店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 还是我要跟店长打好关系，让我吃一些报废料。 Yes。 嗯，好啦，然后他 列了其他点，像是什么会被偷啊，会被抢啊，员工出错啊，然后店铺的数据检讨啊，这些东西就以前都不计较，然后现在又开始在意，现在开始会抱怨。终于我第一次提了离职，主管呢就先安抚我，然后我就得到了工作三年来的第一个长假，我有七天。 三年来你应该早就有长假，只是你没有办法请吧。 对啊，因为你要去抵那个然后被摸摸头之后呢，我就又待了两年。 七天换两年非常值得。 对对，在便利店这种24小时台风年节都要营业的状态下，能有七天的休假，这不得了啊，这个待遇。以往呢借调人困难，排假像欠人情，然后这样子东什么东拜托西拜托，动用平常的好交情才能让其他的店借人值班休假。这次突然来了七天，哦，顺利的安抚我。不过在两年后我还是离职了。整理一下我在便利商店的这五年，零到第一年从试用到熟悉工作，薪水较同侪高。一到二年升到店长，那个时候便利店还在扩张，薪水头衔也很不错。二到五年停滞了，便利商店大幅开放加盟，而且是鼓励加盟。直营店的店长会相互厮杀，朋友变少了，压力变大了，薪水停滞了，头衔被看破了，不再重要，没有办法正常休假，这一点变得非常非常的在意。学到和工读生相处的技巧，比起薪资啊、排班啊，有时候其实谈心和拉塞更重要。 哦，拔干净。 嗯，还有更重要是学到店务管理，还有财务的管账，这个非常实用。离开了便利店之后呢，我就想要去大一点的店，员工比较多，应该就不会有排班的问题了吧。哦，对，因为便利商店的员工比较少，所以一个请假可能就会影响到，那我应该就可以正常休假了吧。结果我错了，我在两年之内我在超市又当上了店长。心想说，嘿，这下我有权利做些什么了吧，让这些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改善了吧。结果我又错了。所以三年内我又离职了。整理一下我在超市的三年，因为超市全台湾都是直营店，你没有办法加盟它，总公司控制所有的财务，所以身为店长呢，我 连成本我都不清楚。所以他真的就只是管店而已，管人而已，这跟便利商店非常的不同。因为在超市我通常我只知道预算跟营业额，所以冲业绩什么的在超市也不适用，因为可能有些是促销商品，有些是什么什么毛利，不知情下面冲业绩可能会带来损失。 哈、啊、 哦，就是 你说那个本来是亏的你狂用。 对对对，所以不可以乱冲。 嗯， 对，就便利商店有时候会有那个什么本店下杀，就全台我一定最便宜、嗯、但可能那是实本的，那是赔本在做的。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乱卖的话，卖越多会赔越多，那我就觉得越来越没有成就感。每天呢，我就是只是在那边顾店啊搬货、换货啊、清洁，而且又没有正常休假，也没有正常上下班时间，牺牲生活换来的不过就是32000到38000。离职的时候呢，我心想，如果只能有这样的薪资水准，那至少我要正常休假、啊、 嗯， 薪水少一点没有关系，我要找回我的生活品质，我要离开服务业，离开休假被临时取消，离开休假中被召回的生活。在超市学到了认识生鲜，从此呢会分葱跟蒜，会分辨鱿鱼套 Q 乌贼小卷啊， 原来超市的水果有好多都是进口的，还有对节气节庆非常的敏感啊。对啊，现在像现在中原要普渡了这样子。离职前我头脑很乱，想的是下面这些事情。30岁就在眼前了，这时候换跑道不会太晚吗？我辛苦忍耐了快要10年，这些服务业的资历就要归零了吗？我会什么？我想要什么？我要找什么工作？我是不是像其他人一样干脆就当加盟主就好了呢？ 加盟主也很累耶。 加盟主很可怜耶。嗯，为什么其他人能做到退休我不行？是我想太多吗？哦，这跟别人比较，我是不是该像其他人一样再忍一下，过阵子就没事？这还是在跟别人比较。大家不是都这样吗？哦，还是在跟别人比较。 没有，我们隔壁的加盟主他撑了好几年，他现在真的决定他 倒了，收了。 他其实没有倒，可是他真的觉得太累了。就像刚刚说，你身为店长，你什么事情一干嘛，你就要自己 cover， 然后、可能会就是开心的是你整狂客那个集齐品这样， 对啊， 然后你也让你的小孩都吃那个，因为你也比较省钱。嗯，但是你这么辛苦，你一个月他好像一个月赚就是3万出头，就他一个人扛一间店，然后管那么多事那么累，一个月就是一直都在三万出头。嗯，就是他真的觉得他没有办法了。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冲起来，是因为那个你的人口其实就饱和啦，就我们便利商店这么多，我们是转角就一家，转角又一家，然后一家便利商店。大家小时候有玩过那个电脑版的便利商店吗？那个游戏就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你要看那边人潮啊，你就开在那个角落。然后其实那个便利商店你一开下去以后，你能够吸收的最多最多最多就是那样的人。因为那个地方不会突然盖出一栋超级高的楼，然后里面会住超级多的人，不会。 可是其实我们那边的人潮真的是蛮多的。 对，但是它再怎么多就是那样子。嗯，就它不会再暴增了，你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让你业绩突然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你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就会一直拿你现在拿到的薪水。嗯，对啊。 所以他离开了，苏小姐求了一个朋友了。 他不做了。 就店长就是把店 顶给别人， 顶给别人了。现在是一个 brand new 店长， 嗯，新傻子。然后呢，他就说，工作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从头来过不会比较好啊？你不都习惯这样生活了吗？好，他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嗯，零售服务业刚进去很容易，待遇不差，遇到公司正在扩张的时候，升迁也很快。或是因为其实这个就太爆肝了，所以离职率很高， 当然升的就快。 对，因为大家都走了，你上面人都走了，你就升很快。结果等你体力用尽激情过后，发现店长不过只是人力，而且是利用负责任这三个字，你是店长这四个字，就可以无限的压榨你的劳力。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3、5年了，而你就只是一只泡在温水而且已经煮熟的青蛙。这封信呢就写到这里，我好累哦，一下子写太多字了，这样子应该可以拖一些时间了吧？ 非常多。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下次再写。我现在换到了这个机构工程师的过程，我感觉差好多。 机构工程师？ 对啊，机构工程师要做什么啊？嗯，还有我对现在的工作啊，有周休二日，哎呦，我有多么的心存感激啊。好，丁或是 J， 很希望可以听到你是如何转职的，还有你的工作，现在新的工作在做什么呢？ 守护着，守护着。 折、悲伤、委屈，任何时刻都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翻开人生的故事绘本，每天都是崭新的第一页。我是 Angela 张韶涵。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台湾后媳妇佩珍，多年来我对保养及全家人的健康永远摆第一位，唯有坚持不添加的安心品牌品育方让我最放心。品育方燕盏每天新鲜现炖，最实在，是我健康的好选择。品育方健康专线0800-000-262。 老王啊，哎，你肚子越来越大，小心代谢症候群哦。 啊，什么是代谢症候群？ 步步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就是罹患代谢症候群、心脏病、中风的高危险群。而且哦，腰围过粗啊，会引起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你也巴肚超过啊哦。 啊，要哪做呢？ 多运动，均衡饮食，定期量腰围、量血压，就能提早预防哦。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是田馥甄。 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是小明，这是我第四封信。话说呢，我很爱看电影，可是我不懂，不太懂要怎么评论它。那我就说一下，这周末我看了几部电影啊，我随便说说，随便说说，没事没事，你们随便听听啊，不要太认真啊，好不好？第一部我要分享的是《魔兽崛起》（Warcraft）。哎，我那天问你一个。字欸， Ego 不是 Ego， 是 你在想怎么 拼的？跟 Soul 有关的 台湾 Soul Soul Soulmate， 然后另外一个，然后他也念 Soul， 可是字又不一样，然后我想说为什么 Soul Soul， 你说灵魂哦？ 对，就是有一个字是跟灵魂要放在一起比的， 灵魂Soul S-O-U-L， 嗯， 跟什么卖掉 Sold， 不是吧，是不、啊、Sold 我还会分吧，刚那很失礼耶， 这个有到失礼吗？ 那个还有的 哦， 那个还有的呢， 哦，还有什么 Soul 还是 S-O Soul Soul Soul Soul， 不是不是、Soul? 好，虽然我不是游戏迷，但是我觉得这一部还不错看， 还是言 Sold， 我觉得吴彦祖的加入好像没什么意义耶。 哦，吴彦祖有演 Warcraft、哦、 有人真的会因为吴彦祖去看吗？好了，我不评论，反正这一部电影我觉得告诉我们，人兽交混出来的人类会比一般人更强大，这是不是就是混血儿更强的意思呢？ 你确定吗？ 我很期待第二部赶快拍完，希望第二部不要烂掉。 你确定吗？ 只是为什么这种电影啊，什么老鹰啊，魔法师啊，都只有一两个，老鹰只有一只，怎么繁殖啊？啊，全部战力都派出去了，全部战力，老鹰只有一只， why 我真的很好奇，所以我说了三次，因为我觉得老鹰战斗力很强啊，它可以载人，又可以打兽人，它一只老鹰抵20个人类耶。 那就像是冰与火之歌里面那个龙嘛，那个龙也只有三只而已， 为什么？哎、欸，他很强哎、欸，兽人都靠近不了。你看，如果要是有一天世界上老鹰啊、法师啊都死了、都受伤了，那世界不就拜拜了吗？ 对啊， 就像魔戒电影里面，魔戒法师也只有几位，那女的在哪？怎么没有小法师啊？ 还没有训练好， 哎， 还没出师。 第二部我要分享的是《撒娇女人最好命》。我觉得这又是一部用来虏获少女心的电影，又是一部 撒娇女人最好命，是隋唐哦， 应该是隋唐哦，就是一部大人哥的电影嘛。我觉得里面的有一句话听起来特别真诚，就是女主角说：“难道你要我跟他说你来泡我啊？” 在这个充满宅男的年代，我倒觉得女生想找男人的话，你直接说这句话可能特别有效果，因为宅男们其实已经丧失了交友跟追求的能力。女人，你的幸福你只能自己努力，不要再期待男生主动出击了。女生什么都不做，然后又说没有人喜欢我，这有道理吗？上一次我听到一位女听众 call in 说，我要帅哥，我要又高又壮，我要什么，听得出来那个时候玛丽的声音已经传达出翻白眼的表情。 有吗？ 是礼拜天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我记得有一个女生的确她条件讲到最后，我有翻了一下， 但她就是想要最好的人啊，每个人都想要最好的人。 那个也不 是 最好， 不是哦， 她就是蛮也，她不知道她自己在干嘛，她真的不太知道。 你说乱讲一堆条件， 就是，那这个会这样，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是 还没想好。 对，听得出来那个女生特别年轻，脑袋特别有空间，我觉得撒娇女人最好命，很适合她，适合年轻的妹妹啊。第三个我要分享的电影是韩国电影，叫做《请按赞》。 那我没听过这个，没看过。 可能是因为我连续看了《魔兽》跟《撒娇女人最好命》，再看这一部，我觉得有点累了。只能说这个故事比上一个故事夸张100倍。内容呢，主要是由三个爱情故事所组成的。一条线是天才作曲家跟新晋电视剧 PD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清新的初恋啊，一见钟情的故事。第二条线是一个恶名昭彰的明星作家跟目中无人的韩流明星的故事。第三条线呢是一个熟男主厨，可是他忘了爱情是什么，跟一个熟女空姐，他忘了家是什么的爱情。好，他们在偶然的机会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故事。好，那电影内容就不透露了，反正看这些标题你们就会知道这些故事很虎烂。但是里面有说了一些现代社会的恐怖行为跟我们该如何面对社会事件等等的，其实还是会有让人反思的地方。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人肉搜索事件，可能在电影里面当下你会觉得动，可是人肉搜索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好事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就是现在的生育率越来越低了，片中妈单亲妈妈的行为让我觉得这是不是未来社会的趋势呢？你想想看，女生要怀一个小孩很多方法， 一起骂 怀孕之后就算没有爸爸，政府也不会说他没有父亲吗，你拿掉，小孩也是可以拿到身份。可是男生呢，一个单身男性你要有小孩你要怎么找代理孕母，有可能吗？ 不合法啊。 对啊，那把别的女人搞大肚子生下来后医院只注册爸爸，怎么可能呢？或是直接在外地找地下医生把他生下来，这些都很难吧，更别说生下来之后你如果给他喝母奶，母奶哪里来等等之类的。反正他觉得未来世界会不会充满了女人独自带小孩的世界呢？ 你现在在想， 我没有想过一个男人他如果真的非常渴望小孩他该怎么办。 男人在生物上面我们就不会这样子 哦，所以你们没有 很少，非常非常少男人会。 我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哎。 对， 如果我是一个男的，我谈不了，可是我想要小孩。 就是我觉得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就是真的是一个社会的心理意识形态，就会压迫女生说哦，我好想要小孩哦， 这不 是我就 是 要照顾小孩，可是很少。 生理构造有关吗？我们的构造就是让我们会想要生育。 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这个不是构造哎，我觉得是心理的那个。你说你子宫发出讯号说叮叮叮叮，小孩小孩 ，I need baby inside。 我觉得是心理上面的。我觉得如果今天整个社会架构是完全就是打掉重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应该不会有这种想法。 第四部电影是 iGirls 梦情人，郑伊健好久没拍电影，这是爱情为主题，那描述三段人跟机械人之间的感情。他说超夸张的，应该是拍给宅男看吧，里面的男生拿到女机器人之后不约而同就是先打开亲密模式。 定的、 我看完只想说醒醒吧宅男，机器人你买得起吗？ 我就为这个努力赚钱。 看完这部电影，我刚好又看到一篇文章，叫做根据英国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人愿意跟美女或帅哥机器人啪啪啪，人类灭绝不远啦。好，如果机器人真的跟电影里面那些女生一样哟，为什么不要？ 对啊， 嗯，好，宅男们赶快努力存钱吧。第五部是虚拟现实战 The Cold Up。 哎呀，看好多好冷哦。 对啊，这是一部英国电影，一群线上玩家被邀请尝试先进的虚拟现实游戏，但事情变得更险恶了。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为了生存而战，但 IMDB 的评价很低。可是这种电影你看开头你就想知道 ending 是什么啊。好，他说如果你有看 CS 应该可以理解，比如说你队友像猪一样，或是你在一个实战当中你要怎么样。第六部是韩国电影叫《季春奶奶》，说小时候因为有事故而失踪的孙女十年后再次跟奶奶相遇的故事，非常感动。 欧妈 好的，可如果你从来没有离过家，或是一直住在家里，可能觉得感觉没有那么强烈。玛丽，学一下用洗衣机吧。我在家都还是用手用洗衣板自己洗的呢。你骗人， 真的假的？ 怎么可能？ 你在当兵哦？还是你职业军人？ 除此之外我还看了动物方程式，就是看开心的。然后一直看电影的周末有点累，我现在要努力把借来的书 K 完，然后我要去参加丰年祭，我要看红面鸭。对了，上一封信写说国小生都在听911的歌，不理解原因，但我后来得到解答了。我在 Meet Up 遇到了一个国小老师，他说中午吃饭时段说嗨学生们点歌咯，他们都点911的歌。我就说他们怎么会听911啊？老师说因为学生的爸妈都在听。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 How God must know how I love you so. His blessing. 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纯粹人生带来爱与力量。2016国际阿卡贝拉音乐艺术节，世界人声乐团齐聚台东，热血唱响。8月17至20日，多场免费精彩演出，详情请洽台东县政府网站或上网搜寻“爱上阿卡贝拉”。 0到6岁是发展迟缓儿疗愈的黄金时期，然而诞生在偏乡的迟缓儿因为资源缺乏，成长之路总是渺茫。我是胡瓜，伊甸基金会邀您伸出援手，让每分钱在最需要的地方为迟缓儿提供成长的希望。请拨打支持专线02-2230-6685，或上伊甸基金会官网。 我是小乐吴思贤。 我不放手，我不放手，告诉我这路还能挽救，让我们重新相拥。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这个周末你要干嘛呢？ 这个周末